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净雪碑，顶着雪花追雪球，打着个嗝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北山湖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熟悉的歌声唤醒的是铁道游击队的故事。抗日战争时期，一直由大队长刘洪、政委李正带领的铁道游击队活跃于山东临城微山湖一带的铁路线上，他们破坏日本鬼子的运输交通，牵制敌人的兵力，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屡建奇功。2015年到2018年，大量经典旧作翻拍成为影坛的一个现象，比如《林海雪原》被翻拍成了《智取威虎山》，《永不消逝的电波》被翻拍成了《密战》，连日本影片《追捕》都翻拍了同名电影，而这部《铁道游击队》也被翻拍成了《铁道飞虎》。那我们本周就和大家一起回顾这些经典旧作和翻拍新作。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今天的永恒记忆单元当中，我们共同回忆经典国产抗日影片《铁道游击队》的故事。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最残酷的时期，山东临城枣庄一带的铁路线上活跃着一支铁道游击队，他们专门在交通线上打击敌人，牵制敌人兵力。这一天，游击队长刘洪从山里来到临城，准备组织游击队，他带着游击队员袭击了几次火车，武装自己，并供应军区一批武器。而日本鬼子也开始注意到丢失武器的事件。鬼子头目小林还找来了他的学生冈村小队长，加强铁路警戒。与此同时，游击队先在陈庄开设一个探厂做掩护。这时，上级党委派来的政委李正把刘洪、王强等游击队员都召集起来，传达了上级的任务。 你们这一阵儿干得挺热闹。 没什么，反正整个枣庄从铁路到车站都给我们闹遍了。 为了配合山区反扫荡，我们还要展开更大的战斗。这是山里的命令。 子任命刘洪、王强为鲁南军区铁道游击队正副大队长，李正为政治委员。 现在由政委讲话。

更主要的是，咱们这样扰乱了敌人的交通线，可以牵制住敌人的兵力。 对，像一把老虎钳似的钳住他。 那票车上的情况，我们详细的调查一下。 大队长，要不要让我先去打听一下？ 方林嫂上了火车，侦查清楚了情况。于是游击队先是派一部分人伪装成乘客上了车，他们分别前去麻痹日本鬼子。大队副王强来到一个鬼子面前，假装和他聊天，还请他抽烟喝酒。随后刘红扒上火车，控制了火车的驾驶。当三声枪响后，游击队员一起行动，消灭了车上的鬼子。李正政委召集全体乘客对他们讲话。 同胞们，我们是八路军，我们打票车是为了消灭日本鬼子，希望今后大家多多帮助自己的队伍，把日本强盗从祖国的领土上赶出去。 游击队遣散了乘客，随后也撤离了，让赶来的日本鬼子又扑了空。游击队一路走了几十里路，却又和国民党反动派相遇了。一番激战，刘红受了伤，他们来到方林嫂的家中躲避。国民党部队走后，李正、王强和游击队队员们来到方林嫂家看望刘红。就这样，刘红就在方林嫂家里住了下来。渐渐的，他们之间产生了感情。这一天，游击队正在方林嫂家开会，忽然岗村化妆成乞丐带着人进了村。游击队赶紧召集大队人马前来战斗。战斗中，刘红一路追赶岗村，当他发现方林嫂就在前面的大树后时，连忙高声大喊： 接住！ 方林嫂死命抱住岗村，可还是被岗村挣脱，狼狈逃走。 快扔手榴弹！ 可是手榴弹并没有爆炸，刘红懊悔地捡了回来。 你没拉弦儿，当然不会响了。 在后来的战斗中，游击队和日本鬼子硬拼硬打，实力受到了损失。在战场上，政委李正要刘红下命令撤退。 咱们不能这样硬拼，快撤！再不撤，咱们就被包围了。咱们应该马上撤到微山岛去。我的好政委，武汉牺牲了。 由于刘红的固执，李正在阻拦他冲锋时身负重伤。 队长，政委负伤了。 快撤！这是党的命令。 部队撤出战斗后，李正要到老乡家去养伤，刘红感到非常自责。 是我的错啊。 政委，你给我处分吧。 船准备好了。 政委，我们暂时分开了，等我上扬好了马上就回来。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注意保存咱们的力量，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情况越紧急就越需要沉着，我相信你会掌握的。 政委，你安心养伤吧。 游击队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壮大了势力，又开始了行动，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这一次他们又开始了行动。方林嫂前来向刘红、王强报告侦查的结果。 老红，大队副， 情况是这样，凌晨沙沟韩庄一带都增加了敌人，鬼子的兵车跟汽船也开来的很多，看样子是要对付我们了。 敌人一定是从东南北三面包围我们，等战斗打响，消耗一些敌人以后，就从湖西水上突围。 对，我们从湖西边撤出去。 哎，东面鸭子屯有片围挡，必要的时候可以从那儿突出去。 那么赶快派人侦查一下。 我去。 不，换一个人去吧。 老洪，我地面熟，方便些。 好，你去吧。 游击队和日本鬼子在微山湖上展开了战斗，在战斗的间隙，游击队员小坡弹起了他的土琵琶，唱起了深情的歌。天色渐渐的晚了，游击队前去侦查的人回来，报告给刘红被敌人包围的消息。 队长，西边退路已经给剿匪军堵住了，过不去了。 他奶奶的，这帮龟孙又找到咱们头上来了。 妈的，不抗日专反共，跟日本鬼子一个鼻孔出气。 队长，把这些拖出去，我们就在这儿跟鬼子拼了。 对， 跟鬼子拼了。 对对， 跟鬼子拼。 不行，咱们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冲出去。 大德夫， 哟， 马上把东西埋起来，集中队伍向鸭子屯突围。 是，村里集合。 这是为了 下士。 哎，老洪，我们可以把那批鬼的军装利用一下。 好啊。 于是游击队穿上鬼子军装，假扮成日本鬼子，突出了重围。不久日本投降，李正政委也回到游击队中，并且带来新的任务，要插到临城去阻止蒋匪军北窜。而日军的小林残部还没有投降，刘洪带领游击队打垮敌人，冈村小队长被刘洪击毙。最后小林和几个日本鬼子正在逃跑，突然火车停了。 怎么回事？ 报告，飞虎队送来的通牒。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几年来我们都是在铁路上打交道，现在我不得不承认，阁下，我们是战败了。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铁道游击队描绘了抗战期间一直活跃在铁路线上的游击队员的传奇经历，情节曲折，险象环生，引人入胜，具有很高的观赏性。影片渲染紧张气氛的同时，还注意穿插了抒情的环节，反映了战士们朴素美好的内心世界。欢迎回来，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永恒记忆单元当中，我们来重温的是抗日经典电影《铁道游击队》的故事。《铁道游击队》的原作者是著名作家刘知霞。1954年，他的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出版以后，立刻风行全国，因为写的故事很多都是真实的。铁道游击队在历史上叫做鲁南铁道大队，而大队中的两任大队长分别叫刘金山和洪振海。刘知霞就把他们的故事合在一个人身上，甚至把名字也合成了一个人，这就是电影主人公的名字刘洪。影片中刘洪的扮演者是著名演员曹慧渠，当时他是广州军区话剧团的话剧演员，正在北京搞汇报演出，被选中来参演这部影片。他在影片中攀着火车向天空开枪的镜头，成为那个时代孩子们心中的偶像定格。当时很多男孩都向往着像铁道游击队一样去战斗。而在影片最后，刘洪去营救方林嫂时，有一组刘洪骑着马从飞驰的火车前跑过的镜头，那组镜头十分危险，当时没有特技也没有替身演员， 远了太假，近了又太危险，就是真的骑着马在火车前面跑。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曹慧渠的采访，让他来讲述当时的情景。 就怕那个马呀到那个就是那个那铁轨啊，中间那条路啊，那个铁轨有个窟窿嘛，那马蹄子要进到这儿就完了， 对对对， 是吧？所以呢危险的在这儿，到他是骑兵的马，到那天拍了说是不能试，失败，这意外拉汽笛，就是一拉汽笛好看呐、啊，拍出来不是这拉汽笛冒烟嘛哈，一拉汽笛这马就跑，他一听这声就跑，哎，这就勒不住了，就往前跑，完了这个机车就过去了，正好那天拍的，导演在这边拍的，一看过去是过去了，导演以为他们出事吓得够呛。赵明啊，我的跑，我过去以后啊，顺着铁路我那边一直跑，勒不住了。为什么呢？我还在喊，我的汽车机车你停下呀，你停下的马才能停下呀，要不然他老是跟他赛跑嘛。就这样，最后就还是勒不住了，好停下了，停下我再回来了。回来一看，导演的脸色都变了，都白了。完了我还问了我导演怎么样，要不要再来一条？他说什么？再也不拍了。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曹慧渠谈拍《铁道游击队》时的采访，而在曹慧渠拍这场戏时，他所扮演的人物原型之一刘金山就在这座列车上，他当时已经是军区的副司令员了，却特意来担当影片的顾问，而且亲自操纵火车来拍这场戏。影片中方林嫂的扮演者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秦怡，我相信听众朋友一定对他在影片中扔出一颗梅拉弦手榴弹的镜头记忆犹新吧。那么这一段呢并不是提前安排好的，那接下来咱们就来分享一段秦怡的采访录音，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个导演的那天要求我说，是你把手榴弹扔到程树演的那个日本鬼子，就是说扔到他的脚后跟上。哎呀，我当时我说这太难了，我说那你就准备胶片吧，那我怎么办呢？我哪一次扔到要扔到他的脚后跟，他在跑啊。后来他说了以后，后来我也想，就是说尽可能的不要浪费胶片，那时候我们胶片用的很省嘛，2:1最多是这样，再拍一条最多3:1了，不得了了，尽可能的就一次性。所以他平常成熟走来走去，我就很自然一直盯着他的脚后跟看来看，一直盯着他的脚后跟看，等到一拍了，我就他的脚后跟我也不管手力扔出去怎么样，我就看着他的脚后跟，眼睛盯着他的脚后跟，哼一扔，头一次当正好他在跑的在脚后跟上。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秦怡的采访录音，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铁道游击队》的经典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北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看那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车站和铁道线上，是我们上一的跑男堂。我们放飞车。高音响，广播的那个张小亮，就像刚刚。